可以一起聊你，一起雨中风雨，泪中洒满地。哭泣，你哭泣，为了分离，分离，分离后再相见不易。我曾把你的爱情藏在我心底。藏在我心底，就好像藏起回忆。我喜欢绵绵细雨，细雨一起聊你，一起你在我怀里，泪中洒满地。哭泣，你哭泣，为了分离，分离，分离后再相见不易。我曾把你的影子藏在睡梦里，藏在睡梦里，就好像藏起回忆。出是泪是雨，泪何以一起聊你，一起你雨中哭泣，泪中洒满地。哭泣，你哭泣，为了分离，分离，分离后再相见不易。我曾把你的眼泪藏在寂寞里，藏在寂寞里，就好像。